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子昂。从建国门到复兴门，从前门到永定门，从金融街到中央商务区，同样的位置，不同的年代，今昔对比的图片生动再现了古都北京的发展史。这就是北京市城市建设档案馆正在举办的时光如烟古都巨变辉煌四十年影像记忆展。1000多张图片勾勒出了怎样的城市变迁，一张张老照片新照片背后藏着怎样的故事。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走进影像中的老北京。为您有幸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声像室主任王伟和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专职摄影师刘锦彪，欢迎两位。 大家好， 非常感谢两位今天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四十年确实是一个非常长的数字了，也是2018年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词。首先我想问一下王主任哈，咱们最初设计这样的一个以北京城变迁为主题的影像展览，是为了契合改革开放40周年吗？展出的是咱们档案馆里面的自己的这个珍藏吗？ 对的，今年呢，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见证这个首都北京的辉煌巨变，我们北京市城建档案馆以馆藏档案为依托，策划举办了这个时光如烟古都巨变影像记忆展览，以此呢来留存古都记忆，讲述北京的故事，展示社会主义祖国首都的新形象，共享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美好瞬间。另外呢，今年6月9号呢，也是国际档案理事会确定的第11个国际档案日。国家档案局呢，今年呢，将档案日的宣传主题又定为档案见证改革开放。因此呢，我们今年的展览呢，就是围绕今年国际档案日的主题吧，以首都北京建国以来所取得的城市规划建设成就为主要展示内容，将馆藏珍贵的声像档案资料和社会征集资料相结合，通过展示北京不同年代的标志性建筑及风貌变迁的一些老照片，特别是珍贵的长安街、中轴线历史街边的立面长卷，从城建档案的视角来展示我们古都北京城市发展和更新的轨迹，加深社会公众对我们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化底蕴及历史变迁的感悟，以此呢来献礼今年改革开放40周年。 嗯，我们这个展览哈，一开始就跟听众和观众们都讲了，我们的主题是1000多张图片勾勒出城市变迁哈。那我们这次展览所有的展品全部都是以图片、照片的形式呈现的吗？具体都有哪些展品和陈列呢？ 这次呢，我们主要都是以照片展列陈设为主。我们这次展览呢，展出面积大概是500多平米，主要分为3个大的区域。一个呢，就是建国初期老街边立面长卷展示区。还一个第二个就是同位置的新旧对比变迁照片展示区。第三个就是历史视频资料的观摩区。内容呢大概涉及历史文化名称保护、城市道路、立交桥啊、火车站啊、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商业金融、居民住宅等，一共18个领域吧，80多组宝贵的照片资料。而且这次展出的图片大多数是首次展出，总数有1000余张，也是历年我们馆对社会公众展出声像档案资料数量最多的一次。在历史视频这个资料观摩区呢，我们是将我们 播放那个设置于50年代初期的一个叫《北京建设中规划建设成果》纪录片，它主要是反映的是首都城市化建设进程的一个专题片。另外还有呢，我们今年还拍了一个北京市城乡结合部50个重点村规划建设成就，还有北京地铁6号线规划建设纪实专题片等等，就是从多方面为社会公众呈现首都北京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所取得的创新成就，全方位感受我们声像档案资料的魅力所在。 嗯，确实是分了很多的类别， 对， 很全面啊，有音频资料，有视频资料，还有图片资料。 对， 我们相信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现在也想赶紧看一看啊，这些都有怎样的展品啊。虽然说现在无法亲临现场，我们也有一个预览的这个模式哈。 嗯， 您现在发送古都巨变这4个字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的官方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截图反映北京城市变迁的对比照片哈。发送这个古都巨变这4个字就可以。我们知道每一个影像作品展或者说每一个展览当中吧，都有几个主角哈。我们听说这一次影像作品中涉及到很多了北京的地标性的建筑，有几件其实是这个照片本身就特别珍贵了，是尤其值得大家关注的。咱们先说几个名字，让大家这个提提醒。 嗯， 有哪些呢？ 好的，刚才我也说了，我们这个展览呢，主要是3大部分啊，一共涉及18个行业领域吧，是吧？80多组宝贵的照片资料。 嗯， 我们通过办展览呢，收集这些资料对比来看，其中感觉比较珍贵的有这么几组，比如说在我们展览中展的，就是在鼓楼上，站在鼓楼就是东西南北4个方向，不同年代那种大场景的北京城的远眺。啊，有从往东、往南、往西、往北啊，比较明确明显的就是往东，就是一直老片子可以看到东直门；往南就看到景山啊，往西可以看到德胜门；往北就是相当于是钟楼了。这是一组啊，是4个方向的大组的照片，非常珍贵。还有呢，我们还觉得呢，像复兴门地区不同年代的历史街片的老照片啊，我们这里边可能比较有珍贵的一组，就是50年代拍的，当时在广播电视总局大楼顶上站着拍的，也是摄影组工作者非常辛苦的爬到顶上去拍的，当时非常珍贵。为什么珍贵呢？那张照片里边是清楚的记载了当时复兴门的老城墙啊、老护城河都在。那么新貌呢，就相当于那个把这个照片呢又重新拍了一遍，又展现出现在的复兴门地区的情景。这两组照片是非常鲜明的，能体现出我们首都北京这规划建设的历史成就是非常珍贵的。另外还有我们展示了长安街的立面街片，长安街的路南路北的立面街片，有53年的，有55年的，还有当然说是奥运会过后在09年以后我们拍摄的3组的对比照片。还有南中轴线啊，中轴线从地安门到鼓楼，从前门到永定门路东西两侧的立面长卷，这都是首次展出，也是非常震撼的。这个呢，如果有机会的话，也欢迎大家呢前去观看。 嗯，说的真是太好了，非常全面哈。刚才是我们的王主任为我们介绍的哈。我们的这个刘先生，您也是资历非常深厚的摄影师了，也是亲身参与到这次展览的这个作品的这个展示当中来。您也就着这个问题给咱们提一下，您觉得咱们听众观众进了这个展览以后，最值得看的一组照片有吗？ 好的，我是从事了建筑摄影40几年了，也算一个老北京吧。我可以说用这个相机啊，见证了这个北京城这几十年的变化。刚才王主任说的那几组珍贵照片呢，是我和我这个师傅同事们共同完成的。确实就是通过，我是想这样想，我们是通过镜头呢，可以让大家看一看北京城现在这样和他之前50年前的变化。所以我们在这个前几年嘛，就跟王主任一块儿就酝酿这件事儿 啊。这个想法是几年前就已经有了， 差不多应该在将近10年 十年左右吧， 就这想法， 想的还是很从很久以前就想开始想， 对对对， 开始设计了哈。 对对对， 那我们也是有了一个预告哈，在下一时段还会看看这些珍贵的今昔对比的照片具体是怎么拍出来的，这个就要请刘老师给我们多讲一讲了，都有着怎样的北京的变迁故事。 影像中的老北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北京十大建筑可以视为当时的国家十大建筑，它是建国十周年的献礼工程。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首都北京建设包括人民大会堂在内的国庆工程。由于这项计划大体上包括十个大型项目，所以又称十大建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北京十大建筑是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革命博物馆，这两馆属于同一建筑内，也就是今天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其他几处还包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钓鱼台国宾馆、北京火车站、全国农业展览馆和北京工人体育场。而十大建筑中的华侨大厦后来则被拆除，现在已经重建。 北京城市建设档案馆正在举办时光如烟古都巨变辉煌四十年影像记忆展，1000多张图片勾勒出了怎样的城市变迁，一张张老照片新照片背后藏着怎样的故事。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影像中的老北京，继续请出今天的嘉宾，北京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声像室主任王伟，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专职摄影师刘景彪。在上一时段当中，我们也是简单的邀请两位来聊了聊对这一个展览的介绍哈。而且刘老师刚才说到了，是从几年前就有了这个想法啊，想法是具体的想法，可能是从几年前开始的。但我们也都知道，这些照片很多都是40年前就拍摄了，所以说40年是一个不短的时间跨度了。那您是怎么这么有心想到要拍这个今昔对比照的？是从几十年前就开始积累素材了吗？ 是的，我要跟您说一下。我们是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主要负责的是北京城市建设的建筑设计。我们这个从事的摄影工作呢，就是为我们院的设计师所设计出的房子做历史资料的留存，所以我们院的摄影室是从1954年就成立了。这样呢，到我现在已经有两代摄影师做这个建筑摄影的工作，所以我们单位呢留存了有几万张呢北京城市建设的老的历史资料照片。我的这个想法是，这是从2009年就是建国60周年引起的，就是因为我们要做建筑成果展，建设为了这个北京城市建设就是建国60周年吧做画册，所以我们就从历史资料照片里边啊选作品 啊。 这样呢，我在挑选的这个照片过程中呢，就觉得，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北京城近些年呢，就是改革开放以后呢，变化非常快，很多那个建国初期建的那个房子呢，可能就因为城市建设的发展呢，可能就 没有了， 就拆除了。因为我们从事这工作呢，就有这个条件。这样呢，我就在做画册的挑照片的过程中呢，我就发现很多的这个建筑已经没有了。这样我觉得可能就挺可惜的吧。这样我就觉得，如果要是通过我的现在这种摄影手段呢，把这个以前没有的这个资料挑出来，按现在这个位置同样的地点，再补一张这样的一个算对比照片吧。所以我们就从09年基本上就开始做这方面工作了。 将近10年前， 对， 也是很有心的，至少是之前很有心的，两代摄影师都在积累这样的素材哈，记录下了这项珍贵的影像时刻啊。 是的，又因为我有我们师傅这辈存下来的历史资料，才我们后来跟王主任合作，做这个再回原点对比作品对比的工作。 对， 那么我把这个再回原点的作品呢分了几个类型，就像刚才您提到的，首都十大建筑，当时我们北京院做了可能有7到8个吧，所以您说的那个华侨大厦，我师傅当时拍的有完整的这个作品，但是因为这个因为这个城市发展的需要嘛，那原来的老建筑就拆除了， 对， 那么我就在原点又拍了一个 新的 、哦、对， 所以我就把这个第一类呢，就是原点原建筑。 嗯， 那么就是说，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标性建筑，像刚才您说的，人民大会堂、国家博物馆、北京火车站、农业展览馆、军事博物馆等等，这些呢，我都拍了一次，重新拍了一次。 对， 就是用了这个50年的时间，因为我当时取材的是1961年。 哦。 我们师傅拍的这个作品，然后我2011年的时候又做了一次、嗯、我当时就想用镜头吧，就是说两代摄影师用镜头见证首都北京50年的变迁，所以当时定了这么一个、想法吧。 对、这个类别就是，其实这些刚才您说的这些类别也是我们这个展览上所分的类，对吧？ 是的 啊，就是第一类是就是在原来的地点还是原来的建筑， 对，再回原点的其中的原点原建筑。 嗯， 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原点新建筑 啊。 嗯， 原点新建筑呢，我也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说打个比方吧，就是说北京南站， 嗯， 因为咱们城市发展的需要啊，建高铁嘛，南站呢就已经不适合这个咱们的出行的方便了，这样就要拆除重新建。那么在2006年的时候呢，我就在它拆除之前就拍了一张南站照片、 嗯、 然后在这个建成以后又2012年嘛，又拍了一张 新貌 啊。 这种做法呢就是说叫原点新建筑。 嗯， 这个在这个展览中也有不少体现啊、其中呢有这个咱们王府井大家可能都知道工艺美术商店， 对， 最早70年代盖的是一个6层的一个砖楼，那么现在大家可能看到是一个10几层的大屋顶的一个仿古建筑。 是的， 所以这个类型呢，我就定为在叫原点新建筑。这种变化，其实我是这么想，这种变化其实最能打动人，因为可能北京首都来的人也很多，大家可能都看的是新的， 嗯， 对， 新的北京。所以当时我们的初衷也就是想，通过我们的镜头展现一下50年前这个地点的情况，所以我们当时就取材了这个题目做这个项目的，这是第二项。 嗯，还有一个我看这个还有一个是剑走令迁这一类也在这里面是吧？ 对的，您说这非常对，这个情况呢是当时有这么一组图片，是这样，就是当时这个情况应该在西单大街、前门大街比较多，因为什么？这些建筑呢都是北京当年的一些老的字号， 嗯， 对， 一些就是比较有这个地方特色的一些老字号老店。但是城市发展需要呢，大家都知道可能西单大街现在都看什么大悦城啊、西单购物中心呢、啊、等等这些新的建筑，但实际上在50年前它是一些都是一些小的商铺，其实也特别有北京的味道的。 嗯， 所以这些建筑呢随着这个城市改造以后迁走以后呢，它可能就没有回到原来的位置。 嗯， 没有原来回到位置呢，但是这些那个字号还都留着 啊， 可能就在异地迁建了。所以说这个篇幅在我们这展览里边呢也有一部分比重。 嗯嗯，明白了哈。 嗯， 那咱们就是这几个类别继续说一说哈。 嗯， 咱们的这个互动的第一道题也是问到了刚才您也说过的这个北京十大建筑，这些基本上都属于原点原建筑这个类别的。 是的。 那其实可能听众朋友们这么一听的话觉得也许这样的类别会好拍一些啊，原来的地儿原来的景都没变，那是不是这些拍摄起来会简单一些呢？您在拍摄这些原点原建筑的照片的时候会觉得更容易吗？还遇到了一些情况呢？ 是这样的，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建筑呢是50年前建造的。 嗯， 当年呢可能种了一棵小树，那50年以后呢、 就是、 可能是一个参天大树了。所以有时候对这个建筑的遮挡呢是必不可少的。 嗯， 但是我选的这个再回原点原建筑呢非常好的是什么呀？它都是一个国家的重点的这个建筑，像而且地标性建筑， 对， 所以维护的呢非常好。 对， 所以这组图片呢，可能大家在展览会上可以看的时候呢，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嗯， 除了那个被拆除的华侨大厦，其他的呢都在原位置上了，基本上没变，而且呢可能比50年前更加鲜亮。 没错， 是这样的。 嗯， 刚才我们是一直在讲这个原点原建筑的类别，网友对这些建筑也是非常的好奇，毕竟这都是我们北京甚至全国最有代表性的建筑之一哈。网友天凉秋就问哈，天安门应该是没什么大的变化吧，咱们展览中肯定有天安门的今昔对比图，是不是真的像听众这样说的就没有变化呢？ 是这样，首先天安门它是咱们的国家的象征， 对， 外观不可能有变化。虽然在69年文革之中嘛重修了一次，但是严格按照原来的制式做的，所以天安门这张像这组照片确实没有什么变化。变化的只是天安门广场，大家可能从展览上可以看到，我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南拍天安门广场有一组照片，是一个比较宏大的街片，是从国家博物馆、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然后还有人民大会堂。这个有一张照片，这个照片跨度了应该将近60年，最早的照片应该那张照片是54年的。所以大家也可以从那展览会上可以看这组照片。 您现在呢就可以搜索我们的这个官方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搜索到之后呢点击左下角的这个键盘哈，向我们发送古都巨变这4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会给您推荐的几组反映北京城市变迁的对比照片，天安门的对比照片也在里面哈，发送古都巨变这4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继续来说说哈，前门的老火车站也是一代北京人心中的记忆，而北京火车站至今仍是咱们现在的铁路枢纽之一哈。这可以说是以前用的这个就很实用，现在也很实用的一个地点哈。那这个北京火车站接这个进行了怎样的变化呢？从照片中有体现吗？ 有的，北京火车站也是当年咱们的十大建筑之一。其实拍这组照片呢也是挺有意思的。因为老的照片呢当年拍的时候呢是我讲讲拍摄的故事吧。就是这里边拍摄呢，因为我从事这工作呢也感觉到非常有乐趣。首先是从事几十年对他有感情。这组照片呢我当时选了老照片呢是应该在60年的那张老的黑白照片。当时他那个时钟呢是10:10。我呢拍再回原点的时候，我想我也还原这个时间，可是不巧在那个东站路口堵了几分钟，下车我就赶紧跑到那个拍摄地点呢是10:01，所以大家可能在这个看这对比照片的时候，可能仔细看看的那个钟啊也差了几分钟。所以我说什么意思，就是说拍这个再回原点呢，我就想呢原汁原味的还原原来老照片里边的一些元素信息，所以我就自己跟自己较真儿吧，就是拍每一组都要根据在那以前的他的那个拍摄的时间、地点跟使用相机的那个视角镜头的视角吧来做。 也就是这样的精神才能为我们带来精致的展品嘛，这样精品哈。我们的网友还在提出问题，网友阿成说在以前的节目说过好几次中轴线的事儿啊，尤其是最南边的永定门，这个永定门不完整的事儿哈。这以前有没有关于中轴线的老照片这样的完整的展现呢？ 以前那个中轴线完整的老照片呢展现的不多。这次呢我们也是第一次展出这个中轴线的那个老照片。中轴线上面的地标性建筑非常多，然后呢这个地标性建筑里边从钟楼、鼓楼到景山、故宫、前门啊，一直到永定门，非常的长。这次展出的呢，我们特别展出了永定门。永定门呢是复建的，现在的永定门城楼，我们是建的原来的城楼的后边那座。大家呢可以对比一下，不是全部都复建的。那么整个中轴线呢，这个街片我们是第一次展出，非常珍贵。从鼓楼到天安门啊，从刚才说从前门到永定门，路西路东两侧两边的商铺老字号啊非常明显，特别是从前门到永定门，大家可以有机会去看一看当时的那种商号的幌子啊，这个叫幌子，就非常明显，非常的密集，可以体现出当时的这种商业氛围啊。当时商业还是非常繁荣的各方面。天安门这一块呢大家也比较清楚了，尤其是地摆啊，就是天安门百货商场，当时同它最初的建的是一个平房，慢慢的经过几次改造到现在的一个形状，还有最有名的像烟袋斜街啊，当时是在路西侧很小很不起眼的一个牌楼，那么现在呢经过整治以后呢 变成了比较一个属于大家经常游胡同啊，或者是串这个商业街呀， 了解这个什么，相当于是历史文化名城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街巷。 那我们知道，说到中轴线，我们知道您还拍过这个关于鼓楼的照片啊。之前我记得有人跟我说过，说鼓楼其实是有一个很热闹的市场的。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太知道了啊。那当时这个市场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呢？ 是的，大家看展览可能知道有一组啊，我拍的这个鼓楼的照片。解放初期呢，有一个鼓楼市场，就是鼓楼跟钟楼之间呢有一个广场，过去呢是大棚。过去大棚，那么在前些年呢，应该在就改革开放初期吧，那个市场呢变成了一个风味小吃街，大家可能老的人都知道，就是周末啊或者晚上那地方可以是北京小吃吧，特别热闹。后来就是，当然随着城市进程的发展呢，这些可能不适合在旅游地点做这种事儿。那么我就选了一张老照片，当年的这张50年代照片呢是鼓楼市场，当时还是以卖旧货为主。 对， 咱们说小吃街是改革开放以后 改革开放以后、 后来呢随着这个城市整理啊，整理这个治理啊，就是为了那地方已经环境污染也不好，周围扰民，现在就变成一个旅游的停车场。大家可能现在看到了这组照片，就是我在2011年拍的。 后面这个鼓楼还是鼓楼， 后边是钟楼啊，后边是钟楼啊，后边是钟楼啊， 后面但是前面这个 前面是鼓楼，对，鼓楼广场， 对，前景没有， 对， 变成停车场了哈， 对， 还是有着很多的不一样的哈， 是的，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永定门哈，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都对永定门之前的样子很好奇啊，刘老师能给我们再说说吗？ 永定门刚才王主任说了，它是原来是一组，前面有箭楼啊，后边是咱们现在看的城楼， 对， 50年代初期呢。我师傅拍了一张照片，前面是箭楼啊，中间后边是城楼，然后远处呢就是我们院做的那个宣能团体育场，大家可能看到那几个灯杆，现在这几个灯杆还在。后来在2011年的时候呢，当时复建完城楼以后呢，前面这个瓮城这块呢变成了一个城市花园，那么这条城市花园是架空的，下边是护城河和南二环，所以这组照片大家也可以看到，当年的这些情况。 还有可以聊聊的是，我们知道关于鼓楼啊，还有一张这个站在很高的这个试点拍的远景的照片哈。刘老师之前给我们看这张照片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天际线的变化发生了很大的这个改变，请这个刘老师给我们来讲一讲。 这组照片呢，是我在鼓楼上拍的。鼓楼上拍的，因为刚才王主任一说了，我们有一组呢非常珍贵的五十年前啊，在鼓楼上拍东西南北啊四幅这个照片。当然那个四个方向往北方向呢，那当时就是看的是从鼓楼上看钟楼。那么新的照片呢，我在2011年拍的以后呢，大家可能看到这个它的变化。50年前呢，只有孤孤零零的一个钟楼。以及远处的应该那是安定门。然后还有看不清的还有点城墙，那么远处呢就是一望无垠， 平着， 全都没有。 对， 但是50年以后，大家可以从这组照片上看，北边天际线全变化了。 是， 那么就是最明显的就是咱们奥运场馆这一组，变化非常大。所以通过这组照片，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城市变化的发展的非常快。 是的， 首先大家可能看城市呢，就是看天际线，大家可能也有感觉，可能站在北海上往东看，可能看到像就是 CBD 这块，然后往西呢，可能看见西山呐，或者是京西这一片吧。所以大家可能在站在这个正常视点上可能不明显，大家如果有机会登临北京的北海、景山等等，可以看看天际线变化，也是非常好的。 这张照片确实这么一看真的太震撼了哈，也希望大家能到我们的这个微信互动当中啊，输入这个古都巨变四个字来找到这几组图片啊。同时呢，在这时段快要结束的时候，也要提醒您啊，我们的这个又见田园第二期的这个活动已经是开始报名了哈，由北京市农业局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推出的系列活动又见田园第二期即将在下周三，也就是7月25号开始，现在招募15个家庭一起走进北京植物总医院，为您家种的绿植 寻医问诊，听专家教授讲植物天敌们的相生相克，参观现代化的研究实验室，获得精心培育的菜苗，由专家手把手的教你如何在阳台种植蔬菜。现在您就可以访问城市文化范的官方微信账号，点击右下角的田园报名来参与活动，让我们一起来开垦阳台农业，打造绿色生活。那也是给您赶紧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节目为您安排的精彩的内容。铁道博物馆里的火车情怀，这里有第一代毛泽东号列车，它从战火纷飞的年代走来，曾经支援过解放战争，可以说是机车当中的英雄。这里有中华之星，它为我们国家创造出中国速度的高速列车做出贡献。这里还有清政府投资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上行驶的火车。博物馆有范儿逛，中国铁道博物馆东郊相关负责人和大家一起重温铁道博物馆里的火车情怀。 影像中的老北京，鼓楼和钟楼位于北京中轴线北端，两者南北排列，相距100米左右，是古代抱石的建筑，现在保存完好。钟鼓楼也曾经是元大都的中心，曾建有中心台、中心阁、钟楼和鼓楼。因为明朝修建北京城，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向北缩了5里，向南展了1里，所以钟楼和鼓楼处于今天城市的北部。现存的鼓楼为明代永乐18年，也就是1420年重建的，清代重修。钟楼是乾隆12年，也就是1747年重建。鼓楼是元明清三代京城报时的中心，每到黄昏时分，钟楼击钟18下，鼓楼击鼓18下，一共击6遍，各108下，算报完一个时辰，有紧18慢18，不紧不慢又18的说法。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市城市建设档案馆正在举办时光如烟古都巨变辉煌40年影像记忆展，1000多张图片勾勒出了怎样的城市变迁，一张张老照片新照片背后藏着怎样的故事。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影像中的老北京，继续请出今天的嘉宾，北京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声像室主任王伟和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专职摄影师刘锦彪，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刚才我们也是聊了很多在我们这次展览中展示出来的影像作品啊，以及里面的建筑物的变化。我们还是有很多网友在问咱们这个北京的这个中轴线，这次问的是东西中轴线啊，其实就是主体是长安街，对吧？ 对。 我们的网友这个 star 飞飞说，长安街的变化是不是也很大呀？新盖了沿线盖了很多的这个新的高楼大厦，在照片中有体现吗？这个也是有请我们的嘉宾来给我们讲一讲。 长安街呢，是我们北京市区的一个东西轴线啊，东西轴线，它有长治久安的意思。在中国呢，古老的长安街呢是举行政治庆典，也比较大的那个公共空间，也是当时帝制结束后中国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上演的一个舞台。新中国成立以后呢，是以天安门为中心，我们不断进行规划完善长安街，其范围呢主要指是从建国门到复兴门啊，全长呢是7.5公里，规划红线宽呢是120米，路面呢宽是50米，现在呢已经建成了一条就是庄严美丽现代化的政治型大街，已经成为我们首都的中心，也被称为呢神州第一街啊。长安街呢，大家呢经常走，甭管是北京市的市民还是说外地的朋友到北京来游览，肯定要走一走长安街。长安街呢是非常有特色的，它实际上呢记录了我们古都北京的整个的一个历史演变过程，而且也是能够彰显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首都城市规划那个建设成就的一个窗口，上面的建筑是非常有特色的，每个年代呢都有不同的特点。 尤其是去那个建国大国庆的时候，我们经过了历次的长安街的改造和整治，现在呢非常的漂亮，越来越非常的成为世界著名的一条啊大街。 嗯，其实不仅是南北中轴线这样的大街道啊，北京的一些胡同在几十年间也发生了很巨大的变化。在这次的展览当中，刘先生，您的镜头下是不是也在展现这个北京胡同的变化呢？ 是的，我在这个拍再回原点的过程中呢，也选了一部分北京城市比较代表性的胡同的街巷。 嗯， 大家从展览上可以看到北京的一些胡同的变化，因为胡同的机理呢是从明代开始，大家都知道一般的胡同呢现在东城比较多，那么我就选了东四地区的几条胡同拍的，那就是五六十年代的街巷呢，可能就是说一个路口啊，反正现在建筑没变， 嗯， 只是它的外装修变了， 对对， 变成新颖了，更新颖了，更时尚了，其他的别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嗯，我也选了一些比较有故事的胡同吧， 嗯， 那么当时为什么选那个荣夏胡同呢？ 啊， 大家可能都知道，那么咱们国家的老的一代领导人呢，都是湖南呐、四川人， 对， 当年荣夏胡同里边有一四川饭店，非常有名，所以那些咱们国家那些领导人呢，可能经常在那个地方请宴请，所以我选了这条胡同，而且这条胡同变化确实大。大家可能知道，荣夏胡同是在西单南面的第一条大胡同。 嗯 嗯， 这张老照片呢，那胡同可能非常狭窄， 是 旁边是一个，也就是一层啊，就是这是六，应该是 七四年 的拍的， 嗯，对，七十年。 然后现在呢，后来在2012年的时候，我又重新在原点拍了一张，大家可能一看，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地方了， 对， 不能叫胡同了， 对，这已经变成一条街了， 是的。 所以我就当时有这么一想法，就是说拍了几组这种比较强烈对比的胡同，那么大家也可能以后有机会再看别的展览的时候也有，那么就像月坛北街， 嗯， 还有王府井大街北口， 对， 那几组呢，大家也是看了以后非常惊讶啊，变化非常大。 这个图片还是很让我们感到震撼的。 是的， 完全不一样啊，变成了一个大街。相比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些在原来地点保持不变的建筑哈，其实新建的建筑是不是拍摄对比照片更难一些？因为完全不一样了，很难找到这个对比的角度，需要自己去设计吧。比如说我们刚才也提到了王府井的这个工美大厦，在这种类型的这个照片拍摄的时候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呢？ 再回原点的时候呢，有一组就是原点新建筑，因为现在大家也都知道南站啊、工艺美术大厦等等，这组建筑呢，为什么说有的不好拍呢？就是说我要在原点的时候，可能它的路变宽了， 嗯， 树变大了，我可能在拍摄原点的时候就有一定的困难了，就是不可能原汁原味的还原了。但是呢，大的那个角度应该是不会有变化的， 嗯 嗯，这样呢，就是而且也有。拍摄过程中呢，遇到了很多好心人， 啊， 包括高视点拍摄上人家单位啊，或上人家，人家听说做这件事儿，都非常支持， 嗯， 都觉得一件好事儿。 对 对，那这个确实挺让我们感动的哈。我们也能看到好多的这个对比，看到北京南站哈，像北京南站，我觉得应该是，其实这个看起来建筑都是差不多的，北京南站这四个字儿哈，看起来差不多，但是我觉得这个景深其实差了好多哈。 是的，是的，是的， 体量可不一样， 对， 差很大。 其实这个时候您自己去看在对比的时候，也是感觉到差别很大的，对吧？ 是的，为什么选这组照片呢？就非常震撼。你大家可能看老照片，北京南站当时可能就是一个小型的这个客栈， 对。 然后重新建完以后，大家可能也可能在出差啊或者旅游可以去南站了，非常壮观，一个大型的一个交通枢纽。所以当然我取这个角度是因为我那个角度需要，实际上真正南站是一个非常宏伟的建筑 啊， 这我只是取了其中一个门头。 对，正好就是这样的角度看起来有点这个对比的样子。 对，这是原汁原味的还原。 嗯，除了这个南站，肯定还有很多，比如说工美大厦哈。 嗯， 工美大厦我看之前是有这个老照片是有树在遮挡着的， 对， 拍不全。但这次好像是有一个很不错的角度，是这样吗？ 因为现在的王府井大街呢改成步行街了。 对， 当年的时候王府井大街大家可能都知道很窄， 嗯 啊，就能啊，可能就是一个双向四车道吧。 对对， 现在是一个步行街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好做的一件事儿，好拍。 嗯，确实拍的也是这个看起来特别好看，很雄美哈。 嗯， 我们也知道比原点新建筑更难拍的可能还有一种啊，就是我们刚才也还说过的一类，就是 迁走另外建了，这可能就是连地方都不一样了，角度都很难找了哈，也许就不是一个类型的建筑了，也就是说地方变了，建筑也彻底变了。那这样的例子有哪些呢？让您印象深刻的？ 印象深刻的就知道大家可能知道南来顺饭馆， 嗯， 这是北京其实比较著名的一个小吃，但是它当年坐落的位置是在菜市口， 啊， 菜市口当时是一个丁字街， 对， 南边没通，后来打通以后呢，就把这个老字号搬走了。现在大家看到那个南来顺饭店的饭馆了，应该是在大观园的旁边， 对，对， 我们把这组建筑呢，原点这叫穿越吧。专业了哈， 另外一个位置， 这也是另外一个记者朋友给我起的这个，给我们这组片子取的名字。那么就是说，老字号在原来地上不能再建了，可能种种原因不能回来，这样在异地迁建，所有这些房子呢，都是以小型的这种或者比较特点的为主， 嗯， 包括前门大街。现在大家可能看到前门大街鲜鱼口啊，一些老字号，除了。可能全聚德回去了，好像一些好的那个老字号没怎么回去， 对， 都异地迁建了。 是 这组建筑的，所以能够反映出来，这组建筑的还存在。 对， 但是位置已经不是了。 是，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类别更多的就是很多都是有着自己的招牌。 对，都是一些老的传统字号， 没错，大家都记着这些老字号。 对对对， 就算异地迁建了，去别的大街了，别的这个地方再建一个新的建筑，大家还知道它。 对，还继续追随它。 对，是的，我们也知道，其实西单很多时候也是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哈。之前的一些这个老商户都已经不在了，取而代之这些新的购物中心哈，这个您有感触吗？ 有啊，非常有感触。 嗯、 大家可能在那个。展览可以看到西单大街的一些以前的情况，那么都是商户林立啊。 对。 但是现在呢，刚才我也说了，现在呢都是大悦城啊、西单购物中心等等 大型的 几栋，用了可能差不多有四栋吧，四组大型的建筑就把这条街涵盖了。 嗯。 实际上，当年这条街上有几十家有名的商户，包括像一些饭馆啊， 对，亨格利 钟表 店啊， 四联美发馆呐、等等。都在这条街上，但是现在呢，它是为了这个咱们这个城市发展的需要嘛， 已经扩宽了， 对 啊，扩宽。这西单北大街呀、啊，这次我们展览还专门展出了一个5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历史街片长卷、 嗯， 我们主要展出了西单北大街的路西侧啊、 嗯， 它是北起丰盛胡同，南边呢是以西四南大街相连，南至长安街和宣武门内大街相接，大概是1250米，车行道宽当时是15米才啊、 嗯， 人行道各宽是3米，当时是一般的沥青的路面。这个西单商业街呢，实际上呢，原来呢，在明代的时候是有建了一个单牌楼一座，因牌楼在皇城的西边，所以习称是西单牌楼。 啊、 哦，1923年呢是拆除了，这条街当时就叫单牌楼街，也叫。那么清代呢，西单北大街北段呢叫干石桥街啊，南段称西单牌楼大街，也叫宣武街。1911年以后，南北段合并，统称是西单北大街。清末的时候呢，两侧商业呢非常的越来越就开始兴盛起来了。20-30年代呢，成为京城重要的商业区，现在呢是为三大市级的商业中心。西单这个商场当时就位于这个西单商业街的路东侧，有70年多久的历史，也是享誉京城、闻名全国的一个老字号商业企业。 嗯， 当时30年代起呢，像厚德呀、福寿啊、益德呀等等这个6个商场统称为西单商场、 哦， 是当时北京西半城的繁华的商业中心。像当时的著名表演艺术家，什么侯宝林呐、啊、郭全宝啊、马连良等等啊，都在西单商场的学艺和演出过。这次我们展出的呢，主要是以路西侧的为主，比较突出的就是西单菜市场。 嗯 啊，可以大家可以看看，当时西单菜市场就是一层的一个，什么就一层平房。那么后来改革开放以后，到90年代呢，经过装修，上面也加了琉璃瓦，比较特别有名的像亨德利钟表店啊、 嗯， 大家经常去看的那些地方，非常有特色。这次呢，展出了也非常珍贵，我们特意把档案做成了一种，复制件的长卷，摆在桌面上，大家可以仔细的观看，是非常有价值的，也是首次展出。 嗯、哇，是这样哈、啊，这是一个很学术的，这个很专业的介绍了 啊，对。 我们也知道这个还有很多的变化啊，都是我们亲身可以体会到的。比如说我们这个网友说，周周说，我觉得北京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立交桥，以前的街道没那么复杂，现在啊车也多了，人也多了，交通上的变化是太大了哈。这一次我们因为城市建设肯定离不开交通的发展和建设，所以说这次我们的这个展览当中应该也有照片的体现，对吧？ 对对对，立交桥这次我们的展览呢，主要是选择了比较有代表特色的四座，一个是建国门立交桥，还有复兴门立交桥、大北窑立交桥和西直门立交桥。 嗯， 复兴门立交桥呢，我们当时大家都比较清楚，是1974年10月份建成的北京第一座立交桥，也是城区最早建成的，就是木蓄叶形的互通式立交桥。桥长呢是42.4米，宽51.7米，双向实车道，上跨西二环。它复兴门呢是现在成为北京东西长安街与西二环啊两条交通大动脉的一个交汇点。它的建成呢也标志着我国城市公路桥梁建筑设计与交通管理方面一个跃上了新台阶。 嗯， 建国门立交桥呢就在咱们附近，坐落在东二环与建国门内大街的一个相交的地方。 是的， 建成于79年，也是我国第一座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分行的三层的木蓄叶形互通式立交。 嗯， 建国门桥造型呢比较美观，布局合理，在周围这个映衬下啊，和谐非常优雅，也展现北京现代风貌。大北窑立交桥，或者现在也叫国贸桥，是坐落在东三环与建国路主干线相交处。它那个下层，它是三层的互通式立交，下层为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混行的一个环形交叉路口，中层呢是建国路的机动车直行车道，原来也称作叫北窑桥啊，建于是1986年，桥长360米。上层就是我们东三环主路了，称为国贸桥，是93年建成，全长是1700米，向北延伸的与光华路相交处呢是称为光华桥。西直门桥更大家更清楚了，就坐落在二环路的西北角，与西内大街相交，是市区通往西北郊的一个必经之路。它建于呢是1986年，也是我们北京唯一的一座三层环形的互通式立交，后来呢经过多次的改造，现在呢也成了我们西北地方的一个交通要道、交通枢纽，是非常醒目的一个地标性建筑。 嗯，确实说的是太详细太好了哈，给大家介绍的很详细。那更多的这个信息啊，肯定还是最终是要眼见为实的。咱们在聊这些展品嘛，聊这些图片跟我们对比出来的这个变化，那相信还有很多我们实在是没法说到，毕竟是1000多张的这样的展品， 对对对， 是吧？所以说还是最终大家都要到展览上去看一看的啊。您在最后跟大家说一说咱们这个看展的一些要素，比如说咱们这个展览什么时间展览呢？ 我们这个展览展出时间是今年的6月9号到今年的8月7号，周一是闭馆的。具体地点是在奥林匹克下沉花园奥运工程建设展示馆和地震与建筑科学教育馆。地址呢是在朝阳区的湖景东路11号，门票呢是免费的。大家个人的参观的时候只要凭身份证到窗口换取参观票就可以了，集体的呢10人以上参观可以提前3个工作日打电话呢预约有讲解服务。电话号码是6802-5490。同时展览的各个分块领域的介绍上面呢也有二维码，大家呢可以从手机扫为二维码，可以试听广播的介绍啊。 嗯，确实，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看展览啊，不一定就是一眼就能把所有的东西看明白啊，还是有这个专业的讲解还是最好的。 对对对， 啊，是每天的几点开始展览，这个展览就开门了呢？ 我们展览的开门时间是9点半啊，到下午5点闭馆。 嗯，好的。 影像中的老北京，不管您是老北京还是新来乍到，北京的商业街可是不能不去的地方。说起北京的商业街，王府井大街、西单北大街、前门大街，那可是北京的三个金字招牌。王府井大街北起美术馆东街南端，南至东长安街。元代时这条街称丁字街，明代属南薰坊，称王府街。明永乐15年，也就是1417年，在街的东侧修建了十王府，于是改称十王府街，也叫王府街。清宣统年间，王府街改称王府井大街，因为街上有一口甜水井而得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袁世凯称帝后曾下令将王府大街改称莫里逊大街。莫里逊是何许人也呢？原来他是袁世凯的一位洋顾问，为袁世凯称帝出了不少力，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街道也算是对他的嘉奖。只可惜袁世凯是个短命皇帝，莫里逊大街也随之风化在历史的尘埃中，无人知晓了。新中国成立后，百货大楼的兴建使王府井大街更加繁荣，成为北京的寸金之地。1975年，王府井大街正式命名。 今天我们的访谈部分呢也就到这里了。我看到这个展览的海报上有这样的几句话，是留存古都记忆，讲述北京故事，展示首都新形象。其实这个也是今天总结的，对我们的访谈总结的特别到位哈。有机会的时候呢，大家不妨到展览上去看看这些珍贵的照片，找找自己生活过的地方，让历史和沉淀中生发出属于我们今天的活力啊。也是感谢两位今天我们带来的如此精彩的介绍和讲解哈，谢谢二位。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再见。 再见。 那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子昂代表责任编辑刘聪，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节目最后还是再来了解一下我们明天的城市文化范儿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铁道博物馆里的火车情怀，这里有第一代毛泽东号列车，它从战火纷飞的年代走来，曾经支援过解放战争，可以说是机车当中的英雄。这里有中华之星，它为我们国家创造出中国速度的高速列车做出贡献。这里还有清政府投资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上行驶的火车。博物馆有范儿逛，中国铁道博物馆东郊相关负责人和大家一起重温铁道博物馆里的火车情怀。爱一座城市，先读懂它的曾经。旧经济世，一词一世界。耗子屎是旧经儿童点放的一种烟花，昔之烟花摊上均有售卖。耗子屎形容粒粒青豆瓣儿，青灰色，用黄土泥包裹着火药制成，一枚铜币能买数十个。儿童要燃放，需将尾部的泥土剥落，露出里面的火药，放在平地上，用香头点燃。耗子屎旋即在地上又旋又转，白天只看见青烟，晚上可见火光，但无声响。点放耗子屎无燃放花炮之崩伤危险，故幼儿也敢玩它。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7:30。好了，稍后在16:30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 不在乎是谁的不告而别，不管那悲伤属于谁，没跟你谈论过永远，也从没想过和未离别。然而在这漆黑的九月，是我在雨中站了一整夜。凭什么这样把你带走，留下乌云缠绕在我心头，给我个理由让我 接受，我已经失去了所有，就松开双手。那时九月雨水，我已经不懂流泪，所谓的疼痛伤悲我却没有感觉。遥望天的漆黑，你是否身在那边，腐烂着我的脸，摇头笑笑说这也是永远。寒风刺骨，我痛彻心扉，从今后我一个人睡，不需要再靠酒精来麻醉。我夜夜狂饮我的伤悲，黑色的月亮挂天上，照耀我消瘦的脸庞，孤单的模样。那是九月雨水，我已经不懂流泪，所谓的疼痛伤悲我却没有感觉。遥望天的漆黑，你是否身在那边，腐烂着我的脸，摇头笑笑说这也是永远。早就已经粉碎，说了再多也挽不回，有谁能够为我倒转那时间，回到从前，当你还在我身边。哦，那是九月雨水，我已经不懂流所谓的疼痛伤悲，我却没有感觉。如何回去从前，如何才能够让你回到我的身边，在九月雨水没降下以前。 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那些年错过